放下，就跟着我不在乎有选择，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，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辛晓琪的《忐忑》，孙晓一的《电子公路》，以及陈冠希的《你让我失眠》。 我已经忘记爱情的滋味，我已经忘记青春如此的昂贵，以为心思一如止水，以为孤单早已无味，却见你意外的在眼前。拒绝你给的时间，我试着拒绝会有开始的情节，然而心却和我相背，还有他自己的感觉，再一次走回了爱情是怎样的危险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击落得不能停，忽而忧忽而喜，悲哀原来我不曾免疫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得不能眠，忽而醉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熟悉的曾经，我试着拒绝你给的时间，会有开始的情节，然而心却和我相背，还有他自己的感觉，再一次走回了爱情是怎样的危险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起落的不能停，我忐忑的心，起落得不能停，忽而忧忽而喜，悲哀原来我不曾免疫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是我熟悉的曾经。

I'm hopeless. Feel it from the soul. Come on, baby, come and see. It's not when they hit it, you love. 我很确定，就是你让我失眠。一睁眼，闹钟都是你的脸。终于相信，你能量大于一切。一睁眼，无法入睡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在你说爱我

走，时间恨不得不用睡眠，恨不得用味蕾去思考，我的天，时间忘记了孤独，让荧幕找到了节目，生日快乐吹过的蜡烛，多少的愿望都被辜负，游戏总是短促短促，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，青春真残酷，一天什么都看不见，快不快乐也许只有错视线， 我才有缘拥有

在追寻你的眼，还有你的影。那是谁在风里行，留下一路寂寞？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？哦，遇见你，哦，爱上你。也许我会跟随。